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以来，很多的高龄妇女加入了生二孩的队伍，各地的医院产科也迎来了婴儿的出生潮。在面对二孩政策的一年追踪，却发现面对高龄，不孕不育成了难题。最近2017年中国网民失眠地图在北京发布，调研结果显示，近80%的参与者曾经有过失眠的经历，其中上海、广州的比例最高，长沙、北京、深圳紧随其后。另外，超过57%的调研参与者不能全面了解失眠的危害，而仅4.5%认为出现失眠应该马上治疗。放在商店门口的摇摇车等街头的小型游乐设施，因为乘坐便宜，而且造型卡通，颜色鲜艳，给很多的低龄小朋友带来了乐趣，受到了不少孩子的欢迎。但是因为生产标准的缺失以及监管的空白，摇摇车等小型的游乐设施也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摇摇车多为三无产品，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 悄悄降临，依稀一切复在，如无论那份温馨感觉突然微微荡至像我似曾跌进深海，全仿佛身边一切都可抛弃，就像但求一生不变地爱，忘尽了世事偏偏总会明明是错也难改，将一切往事淡忘留下你，将心中琐碎片段缝合，又带到现在，又带进梦内，多少秋雨散落，夜里飘过岁月，我才忘掉你，不见你但有你，失去你但爱你，想到你忘掉自己，学不出却有就像但求一生不变地爱，忘尽了世事偏偏总会明明是错也难改，将一切往事淡忘留下你，将心中琐碎片段缝合，又带到现在，又带进梦内，多少秋雨散落，夜里飘过岁月，我才忘当天。

96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不管是公交地铁还是工作学习，其实总是能够看到手机的存在。手机陪伴我们的时间胜过了家人和朋友，而有的人甚至跟手机是无时无刻不在一起。直到后来有一个人问我，你说手机是生活的必需品吗？我这才意识到，手机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我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今天讲了讲老板说，我是周周。是想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有一天你有一个重要的邮件需要在手机上做处理，你有一个重要的电话需要立即拨打出去，可这个时候手机却坏了，你会不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没有了安全感呢？所以今天老板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个让手机的存在更有安全感的人，他是极客秀的 CEO 吴伟，我们一起来听他创办极客秀的故事。 我们是在2015年初上线的，策划极客秀的时候，其实当时互联网加这个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在手机维修行业相对还非常落后。之前我是在生活中也遇到过很多这种黑维修的所谓的这种坑，个人的情感很自然的就带到这种创业情怀中去了。比如说我们平常的手机维修，首先你要送上门去修，然后效率比较低，最关键是价格不透明，然后配件的质量也差，同时这个行业的就是维修员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带着这些行业的痛点，我们极客秀就迈出了这种提供上门手机维修服务这个道路。 不管是创业初期的个人情节，还是为了解决行业的痛点，在手机维修这样一个行业当中，极客秀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相比我们通常所说的官方的服务店，极客秀会更快更便捷。那么相比一些传统的个体的维修店，极客秀会更专业更透明。通过这两年的发展呢，我们打造了一套完整的这种服务标准，包括我们建立了一些这种专业的公司的服务团队，也证明了通过这两年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更周到的这种服务。 仅仅用两年的时间，吴伟已经把极客秀经营得如火如荼，并且获得了业界以及用户的认可，目前月订单已经超过了3.2万。作为一家刚刚度过2周岁生日的年轻的企业，极客秀也是瞄准了数码维修行业的价格不透明、维修质量无法保证、维修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等用户的痛点。可是在创业的初期，吴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碰到了棘手的问题。 创业初期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是一个传统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我本身也是在互联网很多年，之前我是做 IT 的，其实对手机这个行业不是特别熟。我们之前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员比较缺乏，这些工程师他们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在创业初期的时候，维修工程师主要是从社会上招聘的，那么他们会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习惯，那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好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好的习惯很难养成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在去年我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极客秀学院，专门来培训自己的工程师。自己培训出来的工程师可能技术上不如那些老的工程师，但是他对企业的认可、对模式的理解一定会强过那些老的工程师。 自己培育合适自己公司的人才，这样的理念显得更加新颖了不少，也解决了他在创业初期的痛点。一个企业不管做到多大，最终都需要方向感进行支撑，就像再豪华的游艇也需要航向，而极客秀未来的方向，吴伟同样规划的清晰明了。 极客秀其实将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服务质量，我们立足于手机维修，因为大家都知道手机一定是未来所有智能产品的中心。我们并且逐步的会拓展到全数码品类的维修和回收，力争以较快的速度改变或者升级更多我们所谓落后的这种传统的服务行业。 吴伟是一个高材生，其实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理工男。很多人对理工男的印象可能是技术宅不浪漫，但是在访谈当中我发现吴伟先生对音乐同样有很大的情怀。 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首歌我们同学唱的也非常多，我也是 把它唱了作为一个比赛歌曲唱过一次啊，这首歌叫那个像我这样的朋友，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 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更多老板说的内容，可以关注微信号969老板说。我们下期再见。 让你无助地望着我，多少的情感，多少的自尊，你的是泪中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难的感情，当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丢的是朋友，当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让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丢的是朋友，当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青青的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阳寒风雨吹不倒。青青的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情未了， 让海风吹拂了我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吧，愿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依恋。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的一月比去年十二月小幅减持7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今年一月份的持债规模为1.051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869亿美元。截至一月底，中国依然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近日，北京新机场的航站楼混凝土结构封顶，按照工期计划，今年年底航站楼将会完成封顶和封尾，而新机场也将计划于2019年建成并投入运营。朝阳区三里屯街道近日对辖区内北三里社区的30余户开墙打洞小餐吧以及小酒吧进行了集中的整治，并将恢复楼体的原貌进行绿化修复。今年年内，街道计划整治160余户开墙打洞，拆除违建9000余平方米。旧年整治沿街的连续违法建设，拆除小街巷、道路、胡同两侧的违法建设。截至目前，已经拆除了亮马桥南路等地区的违法建设，共计4100余平方米。最近网上有消息称，因为飞机撒药致白鹅，市政府通知本月15号到25号，室外不要晒被子、晒衣服等等，不要吃外面的食物，尽量减少郊外和户外的活动。对此，本市的林业部门辟谣称，飞机喷洒的药剂是无毒无害的，对于群众生产生活并无影响。

钟之后就要天亮了，几分钟之后我也该忘了，想念爱没什么用，当三月过去了，时间会走，我不走。分手以后，时间变得慢慢的，很久后的一个午后，终于可以很快乐。我猜我幸福了，可能爱停在风中，但三月过去了，别人都懂，我不懂。我们用心交换爱情而寂寞，我们一起因为爱情辛苦着，两个人的那时候，随三月过去了，总有一个会记得。

值得为你付出所有，只要一想起你的温柔，就会让我看不清楚理想中的你。谁强迫我坚强，我却都忍得住清醒的孤独。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的心只想属于你，无法预知的未来。你试着抱紧我，却看见远方寂寞，会克服一切。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不会停止爱着你。握着你温热的手，就算偶尔透露你的不安和放纵，我就是相信你。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叮咚，这样一首歌曲，那一句我想和你谈恋爱，简直是石破天惊一般，令听者脸红心跳。因为那个时候的情歌都比较含蓄，都得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谁料这一切彻底被这首歌打破了。原来女孩也可以这么主动和直白地表现自己的爱慕，这个大胆的女孩就是徐怀钰。那个时候她的歌曲已经红到发紫，到了势不可挡的地步。徐怀钰是在自己家的阳台上边晾衣服边唱歌而被星探发现的。他在1998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起初滚石唱片给他的要求是发行量过80000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终的销量竟然超过了118万张。我是女生的这首歌遍地都是，连唱片公司都直呼意外，因为向来以人文主义著称的滚石，从没有打算要培养一位唱没有营养舞曲的唱跳艺人。 但眼见销量这么好，就立刻调转方向，决定把徐怀钰打造为滚石的第一位偶像。几个月后的第二张专辑《向前冲》也取得了上百万张的销售成绩，徐怀钰就此成为了公认的平民天后。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 徐怀钰开创了许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全专辑都拍摄 MV 的歌手，也是第一个进行预购专辑的歌手，并且在出道的第一年就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总之，徐怀钰最走红的时候，红过了鼎盛时期的蔡依林。 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 徐怀钰的一首《纷飞》横扫了两岸三地，陪伴了许多80后度过懵懂的青春，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纷飞》被歌迷誉为无法超越的经典，在2000年初期广为流传，也是他在各大网站视听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而另外一首歌曲《踏浪》也是乐坛的经典，一同收录于徐怀钰第四张专辑《Love》，发行于2000年。 我是女生，奇怪的女生，我是女生，你不懂女生。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听到徐怀钰的歌曲《纷飞》。

为起航的小船儿，紧握在岸边。微风轻奏着幸福的欢喜， 生活需要本领，一部分是社会性，一部分是个性。前者是随波逐流，讲究的是四平八稳，迎合大众，不惹事，不得罪人。后者呢，则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并且会为之努力，也不在意别人的评价，只询问内心是否充实。这两种人并没有对错，但不知道你想成为哪一种呢？